夕阳沉落的瞬间，你能从你流落的天那边听见我无声的呢喃。把你的名字写在云端，让它将我的天空铺满，闭上眼睛默默地想着你，直到你在天边出现。 炸开缺口，无奈的温柔却让人有一些颤抖，是否心碎你从还没伤口伤透。男人夜里怀旧，把点点滴滴拼凑，想大声嘶吼却

明天不再遥远。